上货这环节，看好仓库，防火防盗。 哟， 哎， 跟你们说话费死了劲了。 放心吧， 啊，还真有一句人话，哎，不易呀、啊，哎呦，我说这么半天，我终于听到回声了，这刚反应过来，行行行，干活去吧。 做爱看耍他的时候，他那个劲儿。 哎，你这就是心里话，你别了，这二回到时候他明白了。后边的事儿没法办、 哎、他以为咱们真傻呢，哎，每次对咱们一直气势的时候，你看这天都会，哎，我看他那小头发左甩一下右甩一下，那三撇还头儿呢。 行行，你别观察这个了，你先琢磨琢磨咱们怎么一点点往外倒腾，帮着他把这点东西得销售出去。 先从我这进货开始，对不对？ 啊啊啊， 进货你想吃什么、 哎、 让他端什么吧。 什么不成啊，要是弄点值钱的，咱一倒手，咱好能有点赚去。烟呐、啊、酒啊、茶叶呀、啊，这都有赚。那你先进着，我去库房看，要有现成的呢，咱就往外帮着他，哎，销售销售。 送货那边打点怎么样？ 没问题，都是咱自己哥们儿。 哎，怎么样了？铁活干的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先把这库房啊，简单的盘点盘点啊，你们心里有个数，知道吧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干活吧。 对， 这几人倒真是听话， 还老怕咱不干活，一趟一趟看着咱们。这老板当的啊，忒鸡贼了。 他让盘点库房，就打这儿开始。我给他少盘30%，他应该发现不了吧？ 他那脑子，那100%我就都没准。 嚯，那是红高粱，他才看不出来。 他都盯在咱们身上了，他看货吗？ 打打我可正， 赶紧干活。 是， 你。 屎窝挪鸟窝，把这边挪这边，就死当盘点了。 快， 大的马的外头，小的马里头也看不见。 哎， 弄一空堂挺好。 你呀、啊，盒子给他留着，盒子里东西咱给端走。 这年年咱不都这么办吗？哎、就这么着了。 我看看，这个镜子这个有点贵了。 老板 啊， 你没明白啊？ 什么事儿我没明白啊？ 现在什么时候了？ 什么时候？快下班了， 不是说今天这点儿， 马上过节， 什么节、啊？ 您像四月过这个 清 明， 买点好酒祭洒一下。 什么白酒都洒着使啊？谁家现在还这样啊？ 不是敬天敬地， 你形容的不对， 你电影看多了。 四月份万物复苏 哦， 踏青的好时节。 是啊， 五月份紧跟着劳动节、青年节，六月眼看着就到儿童节。 是的， 所以呢，那就适当的提价。 我明白这意思了，你就说适时提价不就完了吗？市场波动，学点说话。你这玩意儿不说是不说，一说是一大堆废话。又来了，哎，我怎么觉得咱这货这边见少啊？ 挪这边来了吗？ 好好好，看好了啊。 哎，刚才他那三撇头发看见没有？哎， 我还真注意观察他那三撇头发了。 那个顶子一个在里，一个在外。 嗯， 对，肚子一个高一个低。 你怎么老过去这个呀？ 没那个看，要不然我乐出来了该。 哎，行了，晚上咱们踏踏实实的把这些东西啊，咱给它销售出去，咱们就算又一笔收入。 那晚上鸽子过来给咱们接是吧？ 嗯， 有没有放风啊？ 有啊。 车来了吧？ 没呢。 你约了吧？ 约了。 不是就怕你没带全吗？因为你是确实傻。半个月后。 哎，我说，来来来来，我说，最近咱们这个业绩不错是怎么着？我看这个仓库里的东西见少啊。哎，你们这边上货得注意啊，怎么上东西越来越贵了？啊，你们这边也是，那赶紧收款！我净看着东西出去的，没看往回收钱呢，怎么连都没了？两位， 哎，说的有道理。 这个不用你们肯定，我是让你们提出办法解决。 哎，我们一定要加强管理，提高认识，增强意志。 哎， 干嘛做工作总结、写报告呢？ 哎， 你们要真的从实际抓起，知道吗？ 高子， 有， 就最可恨就是你是盯仓库的。啊，怎么越定越少？ 老板，我觉得是你啊，可能对这个物体形状的认识有问题。 呵，这句话挺专业，物体形状认识有问题。咱们这都是方箱子，你告诉我有什么问题？ 以前呢，可能都集中在一起，落显得高，您觉得多。现在它分散了，这儿一堆，那一堆，这一堆，那一堆，空气流通了，货品新鲜了，您看着少。 以前我堆都不新鲜，不流通是吧？行行行，先这么着吧，啊。